哈利波特与凤凰社第三十章格洛普第121集。 我就知道我可以指望你们，哈利。 海格说着眼泪汪汪地笑了起来，又用手帕擦了擦脸。 我也不愿意太麻烦你们，我知道你们快要考试了，如果每星期有那么一次你们穿着隐形衣偷偷溜下来跟他稍微聊聊天就可以了。哎，我去把他叫醒跟你们介绍介绍。 什么？别！ 赫敏说着一跃而起。 海哥，别叫醒他，真的我们不需要。 可是海格已经跨过他们面前的那根大树干朝格洛普走去。离格洛普还有大约十英尺的时候，海格从地上捡起一根长长的断枝，回头朝哈利和赫敏笑笑，似乎想消除他们的顾虑，然后用树枝使劲捅了捅格洛普的后背中央。巨人发出一声咆哮，声音在寂静的近林里久久地回荡，栖息在树梢上的鸟叽叽喳喳地被惊起，向远处飞去。与此同时，在哈利和赫敏面前，巨人格洛普从地上起身，他跪起时把一只大手往地上一撑，震得大地都在颤抖。他转过脑袋看是谁打搅了他。 没事吧，格洛普？ 海格用他自以为欢快的声音说，举着长树枝后退了几步，准备再去捅格洛普。 睡得挺香是不？ 哈利和赫敏尽量退得远远的，同时又让巨人留在他们的视线内。格洛普跪在两棵还没有被他拔起的树中间，他们抬头望着他那张大的吓人的脸，觉得很像一轮灰蒙蒙的满月漂浮在昏暗的林中空地上。他的五官似乎是刻在一块球形大石头上的，鼻子又短又粗不成形状，嘴巴歪着，里面满是半块砖头那么大的歪歪倒倒的黄牙。他的眼睛按照巨人的标准算是比较小的，是一种浑浊的绿褐色，因为刚刚睡醒眼皮半睁半闭。格洛普举起两个脏兮兮的像板球那么大的指关节，使劲擦了擦眼睛，然后突然以惊人的速度和敏捷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 天哪！ 哈利听见赫敏在身边惊恐地尖叫起来。格洛普的手脚都被绳子拴着，绳子的另一端绑在树上，那些树发出吱吱嘎嘎的不祥的声音。就像海格说的，格洛普至少有16英尺高，他睡眼惺忪地瞪着四周，伸出遮阳伞那么大的一只手，从一棵高大的松树梢上抓起一个鸟窝，看到里面没有鸟，气呼呼地大吼一声把它翻了过来，鸟蛋像手榴弹一样撒向地面。海格赶紧用双臂护住脑袋。 没事，格洛普。 海格大声说，一边心有余悸地抬头看着，生怕再有鸟蛋落下来。 我带来几个朋友让你认识，记得吗？我跟你说过的，记得吗？我说我可能要出去走走，暂时让他们来照顾你，你还记得吗，格洛普？ 然而格洛普只是又发出一声低吼，很难说清他是不是在听海格说话，甚至是不是听得出海格在说话。只见他抓住松树梢使劲往自己那边拉，显然只是想给自己找点乐子，看看一松手他能弹回去多远。 我说格洛普别这么做， 海格喊道， 你就是这样把那些树拔掉的。 果然哈利看见树根周围的土壤裂开了。 我带了人来陪你， 海格喊道， 同伴看见了吗？低头看看。哎，你这个大坏头小丑，我给你带来了几个朋友。 海格别， 赫敏哀求道。可是海格已经又把树枝举起来狠狠地捅了一下格洛普的膝盖。巨人松开树梢，大树吓人地摇晃着，把阵雨般的松针撒向海格。格洛普低下了头。 这位， 海格说着匆匆走到哈利和赫敏站的地方。 是哈利，格洛普，哈利波特。如果我必须离开，他会来看你的，明白吗？ 巨人这才意识到哈利和赫敏的存在，他们怀着巨大的恐惧，注视着他垂下巨石般的大脑袋，用浑浊的目光望着他们。 这是赫敏，看见了吗？ 海格迟疑着，他转向赫敏说：“ 让他叫你赫敏行吗？赫敏，你的名字太难，他恐怕记不住。” 行，怎么都行。 赫敏尖声说：“ 这是赫敏，格洛普，他会来看你的，是不是很棒啊？给你两个朋友，格洛普，别！” 格洛普的手突然凭空朝赫敏伸来，哈利赶紧抓住赫敏往后一拉，躲到了树后。格洛普的拳头擦过树干，抓了个空。 坏孩子，格洛普！ 他们听见海格在叫喊，赫敏在树后紧紧地抓住哈利，浑身发抖，低声呜咽。海格说：“ 真是坏孩子，不许抓人！”哎呦！ 哈利从树干后面探出脑袋，看见海格仰面躺在地上，手捂着鼻子。格洛普似乎觉得没意思了，直起身子，又开始把松树尽量朝自己拉过来。 我们。 海格瓮声瓮气地说，从地上站了起来，一只手捏着流血的鼻子，另一只手抓住弩。 我们就这样吧，你们已经见过他了，你们再来他就会认识了。是是。 他抬头望着格洛普，格洛普使劲拉扯松树，巨石般的脸上显出一种呆滞的喜悦，树根嘎嘎响着，被他从地里拔了出来。 好吧，我想今天就到这儿吧。 海格说：“ 我们现在回去吧，行吗？” 哈利和赫敏点点头，海格又把弩扛在肩上，仍然用手捏着鼻子，领头走进了树丛。他们谁也没有说话。后来听见远处传来哗啦啦一声巨响，知道格洛普终于把那棵松树拔了起来，他们依然沉默不语。赫敏的脸苍白而僵硬，哈利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如果有人发现海格把格洛普藏在近林里会怎么样呢？而且哈利还答应过，他跟罗恩、赫敏要继续像海格那样徒劳地教导这位巨人。海格虽说一向喜欢欺骗自己，认为长着獠牙的怪物是可爱的，没有危险的，但他怎么能自欺欺人地指望格洛普会跟人类打成一片呢？ 慢着！ 海格突然说道。他身后的哈利和赫敏正费力地穿过一片茂密的梁耳草，他从肩上的箭筒里抽出一支箭搭在弓上。哈利和赫敏举起魔杖，现在他们停住脚步，便也听见了近旁有动静。 哦，天哪！ 海格轻声说：“ 我们好像对你说过。” 一个低沉的男声说道：“ 你在这里已经不受欢迎了。” 一时间，一个男子赤裸的躯干似乎在斑斑驳驳的绿色柔光中朝他们飘来，接着他们看见他的腰部自然地与绿色的马身连在一起。这个马人有一张骄傲的高颧骨的脸，一头乌黑的长发，他像海格一样也带着武器，肩上挂着一桶箭和一把长弓。 你好吗，马格瑞？ 海格警惕地说。马人身后的树木沙沙作响，又有四五个马人出现了。哈利认出了黑身体留着胡子的贝恩，他在约四年前遇见费伦泽的那天夜里见到过他。贝恩没有显露出曾经见过哈利的样子。 够了， 贝恩说，声音里带着难听的变调，随即转向马格瑞。 我们已经商定，如果这个人再在近邻露面，我们该怎么对付，是吗？ 现在我成了这个人， 海格脾气暴躁地说。 就因为我阻止了你们杀人？ 你不应该插手的，海格， 马格瑞说。 我们的习惯跟你们的不同，法律也跟你们的不同。 费伦泽背叛和侮辱了我们。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想的。 海格不耐烦地说， 他并没有做什么，只是帮助阿布斯邓布利多。 费伦泽做了人类的奴隶。 一个表情冷酷、脸上布满皱纹的灰色马人说。 奴隶？ 海格尖刻地说， 他只是帮邓布利多一点忙。 他在人类中间散播我们的知识和秘密。 马格瑞轻声说， 这种耻辱无法清除。